在琵琶融化，就像跳楼。你忽然的扬起了眉头，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度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度你真的很好。野火烧不尽的草垛变冰窖，就是看不够没借口，然后默契刚刚好的镶满镜头，你忽然的向我回过 这首头号粉丝送给莫文蔚自己。最近刘德华时隔八年再度登上红馆舞台开唱，莫文蔚在微博上晒出了和刘德华的亲密合照，并配文感慨，刘德华是我其中的一位恩人，他是第一个邀请我当演唱会嘉宾的歌手。当时的莫文蔚才刚刚出道，他表示刘德华是自己心中永远的偶像。张学友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已经走过了200场，最近媒体爆出张学友演唱会的每一场的8排26号这个座位绝对是不会公开贩售，据传这是专门留给一位罹患不治之症去世的铁粉的专属座位。张学友所属唱片环球音乐对此事回应称，无此安排，不清楚是否是歌迷的自发行为。我们就来听张学友这样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

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你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在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不通等成功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你呀。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你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 这是周杰伦为江蕙创作的《落雨声》。周杰伦常常邀请二姐江蕙看他在各地举行的演唱会。封麦三年的江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跟着周小弟去旅行，受到杰伦多次邀约，说他去世界各地演唱会都欢迎我一起去走一走。于是乎呢，这一次我临时起意，说走就走去澳门当迷妹，还要抢着点歌。杰伦在舞台上还是帅到哎呦喂，坐在台下回想在舞台上唱歌的感觉，你们每一个热情的眼神我现在都还记着呢。而周蕙点唱的便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稻香》。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惩罚，

12月20号到26号，故宫博物院将开展御花园 VR 节目观影周活动，每场限50人，每天4场，观众可以在线提前3天预约。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与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微故宫巡展计划。计划将从明年5月起，借助中国惠普、英特尔和 HTC 提供的 VR 硬件设备解决方案，面向全国公众展出包括紫禁城、天子的宫殿系列 VR 作品等故宫数字化成果。最后再来看，由唐嫣、吴卓羲、莫小琪、李承铉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题材剧《格子间女人》今日发布定档海报与首版片花，正式宣布12月28号19点半登陆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这部剧改编自舒怡同名小说，职场、情感、励志等多元素融合，让原著收获不俗的评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关注歌坛热点资讯。最近李荣浩举行发布会，自己公布了新巡演的主题，那就是年少有为，同时公布了首演城市上海，活动基本上就结束了。在发布会上，没有嘉宾，没有祝福 VCR， 甚至没有主持人来串场。李荣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与其在演唱会周边上拼噱头，不如注重演唱会的本身。他本人也将亲自担任演唱会音乐总监，同时还自编自导年少有为的微电影。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先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今后你常常也背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 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 是欧美名曲 Need You Now， 中文版袁娅维带来的你呢。袁娅维十二月一号到二号受邀参加了第二届伯克利中美音乐文化周暨中美音乐产业论坛，和中美业界人士、伯克利及波士顿本地学生交流。他还被伯克利音乐学院授予了中国区的荣誉大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亚袁娅维表示受宠若惊，将当作鼓励，勇敢做自己，也将努力成为中美音乐人的桥梁，让更多喜欢音乐的华人有机会来这里磨砺学习。继续我们的热力追击。

些有趣的事情，别把气氛弄得如此低沉。我知道这几天你心烦，每个人的活都不简单，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现实生活本来已很累了，把你的手给我吧。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现实生活本来已很累了，把你的手给我吧。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 这首歌是毛不易为电影《来电狂想》所演唱的主题曲《别再闹了》。这也是毛不易第一次和小柯合作，延续了小柯的创作风格，简单动人，温润暖心。在自媒体时代，歌手通过网络平台也能成为自带流量的大 V。 那日前火箭少女101组合成员 YAMI、 孟美岐、吴宣仪、 Sunny、 吴梦洁、段奥娟等都纷纷在微博上发文报平安，表示已经结束团综的录制。而在做客中国榜的时候，女孩们也表示未来希望在综艺和影视圈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她们横冲直撞的撞态度。 每次我们手牵手 Hey girls 陪在你左右 Hey girls 陪在你左右。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璀璨年华，我们来分享过往十年同期榜单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2008年第48期火箭歌，上升了12个榜位，从第20位上升到了第8名，这是来自于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收录在我的电台 FM SHE 的专辑当中。 烧一张蜃楼，借这场大雨让自己逃走，慌忙公路无人的漂泊，寂寞海啸把我卷走，用一段感情换头覆水难收，倘若说放一丝手，只想刻一个颂，我又何苦在乎得不到的温柔。我坐在公路的出口，等待天黑以后，我变得寂寞， 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把我走 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 2009年，张韶涵在福茂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第五季，这首由姚若龙、陈小霞打造的暖励之情歌，看得最远的地方也是9年前同期榜单，2009年第48期中歌榜的火箭歌，首周上榜第33名，第二周到达第20名，上升了13个榜位。时间来到2010年，我们看到本期璀璨年华的最大升幅火箭歌，而且都是整数，从第40名一跃飞升到了第10名，升幅了30个榜位，我们就来听2010年第48期的火箭歌，李玮《残缺》。 在秋天下了一夜，眷恋你的窗前，还留着我路过的视线，从眼中读懂一些，你隐约着离别，爱错开在这个季节，也许就是上天善意亏欠，而我并不了解，你经过我身旁有意无意的疏远，或许是思绪蔓延不断涌向往事的岸边，经过了梦开始变冷，最初 中忘却。爱总像风月，完美画面已残缺，如无声的影片，落寞中去上演。 听到的是李伟为电视剧《一不小心爱上你》演唱的片尾曲《残缺》，以30个榜位的巨大升幅，成为8年前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时间来到2011年，第48期榜单最大升幅的两首歌曲，都是有着创作才华、文艺气质的女歌手。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上升18位，排在第12位，这是来自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午后的阳光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伤口来回穿行，城市一直写暖层的文字，在寂寞的夜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疯狂到成或是巴黎，终究 48期榜单当中，从28名上升到了第11位，升幅了17个榜位。这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这一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回家路上》。

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璀璨年华，我们来回顾过往十年同期中歌榜的火箭歌。这一时段首先是来自2013年第48期最大升幅的火箭歌，这是由爱戴演唱的《星星锁》，收录在这一年发表的 Soul Lady 专辑，升幅了9个位次，排在第15位。 想问时间，空空淡人间，冬天连番锁成书院，把笑容少熟练，好让心上绝不明显，陌路的窗沿，侧卧还是平躺都失眠，抬头望你的侧身深的墙，锁住心儿想飞的方向，这夜未央像笑看灯火辉煌的沙，没包裹的心脏还没来得及绽放，它变成了荒凉，灯红酒绿醉人欲断肠，抬头望你那藏身深的墙，锁住心儿想飞的方向，藏深深的墙，锁住心儿想飞的方向，彻夜未央独自安详，我的心像黎明的温暖太阳。心里的爱恋， 叫做1931组合，这首歌是他们的成团歌，也是2014年第48期火箭歌，从第38名上升到了第27位，升幅了11个榜位，叫做欢聚时刻1931。时间来到2015年，罗志祥的Show系列真人秀，我们就来听这首伤感好听的情歌《致命伤》。这首歌曲在2015年第48期的榜单前进了6个位次，排在第23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 总好过你不在我身旁。

崎岖变得越来越难走了，好多曾经一起追风热血少年都朽了，力不从心的时候说真的也想过放弃吧，独自一人坚持毕竟举步维艰呢，这些都是你也有过的想法吧，但我知道你绝不可能妥协吧，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公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着马玉龙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言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言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伤过肩膀的人也伤也长也厚，伤过肩膀的人也伤也长，伤过肩膀的人也伤也长也厚，伤过肩膀的人也伤也长。 李宇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每一年都会带来让人耳目一新的音乐成绩单。两年前，2016年是他的《万物生长》系列 EP， 在收官奖当中收录这样一首自传体饶舌作品《西门少年》，在2016年第48期中国榜从第15名上升到了季军位置，升幅12个榜位。时间来到2017年第48期榜单的这样的一首成绩，锁定在一年前一首非常受关注的重要单曲，这就是王力宏《亲爱的》。在这期榜单当中，从第17名上升到了第10位，升幅了7个榜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 亲爱的，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但今晚还不是时候。哦，我明白你内心还稚嫩和单纯，有时候会受伤，有恐惧和困惑。我能拍拍你背，到呼吸变平息，悄悄地在你耳边说我多爱你。今晚只愿你梦里出现长颈鹿，以后的梦以后再做吧。亲爱的，你永远会是爸爸的宝贝，亲吻你的脸颊，让你安稳的入睡。亲爱的，不管路多遥远，我的爱相随，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天使般的脸庞啊，整间屋子里都是你散发的香，紧紧握我的手，久久还不放掉。我能拍拍你背，到呼吸变平静。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我爱你，今晚只愿你梦里出现小飞翔，以后的梦以后再说吧。亲爱的，是爸爸的宝贝。